live. You know,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

最后还在笑。最重要，一切会安好啊，我知道。什么叫安好啊？别计较啊，不会就很好啊，挥散的烟气忘渐渐发现喜怒哀乐都太早，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是来自莫文蔚一切安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ophie。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微风转西北风4到5级，8到零下1摄氏度。冷空气和雾霾的拉锯战呢还在继续上演，今天是雾霾减弱，周末的时候会反弹，但是也不会出现像上周末那样特别严重的雾霾天气。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是我最美的遭遇，我想我不会

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情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过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我的梦，因为你是我的梦。 那首来自张靓颖《我的梦》，上个月刚完成人生大事晋升人气的张靓颖近日接受采访时说，会暂缓原计划在家乡成都举办的婚礼，原因是依旧希望母亲能够出席。在这儿呢，也希望她能够早一点解决好家庭的问题。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很多很多的美食，还好今天中午吃的比较饱，否则肯定抵挡不住这些诱惑。那继续发送你喜欢吃的照片，食物的照片到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简单评价一下这个食物到底有多好吃。今天呢会有抽奖互动，后弦单车恋人。 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荫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还很简单。 还有路越过山坡， 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这首来自赵雷《少年景时》，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当年琼瑶阿姨的一部《还珠格格》风靡大江南北，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主题曲当也是人人传唱，耳熟能详。当时的颜志玲和尤秋兴挎着吉他，留着长发，展示着他们的青春活力和个性张扬。从当这首歌开始，动力火车的好多歌曲都风靡一时，圈粉无数。接下来这首《那就这样吧》更是很多人的共同回忆。歌曲描述的心理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切身体会。一句那就这样吧，是洒脱，是放手，又何尝不是无奈的成全呢？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就

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她不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她在耳边说爱她，知道吗？他多想再见她，再次看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离去你好吗？在东京铁塔自拍的他和她，阳光在脸颊，时光暂时停下，回忆定格每幅画，他没如雨下，他也心痛过吗？故事里他和她，他是那么爱她，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她在耳边说爱她，知道吗？他多想再见她，就算再多再次看伤疤，和他再说一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时间瞬间崩塌，他心碎成沙，他的明天该去哪？谁会成为他的他？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看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想他， 这首来自陈志鹏《他和他》，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 最近呢，王力宏、谭维维发行了新歌《缘分一道桥》，是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的片尾曲。王力宏的上一次发声还是和方大同的 Flow 的合作， Flow 呢是歌名，同时也是一个音乐名词，更可以说是 Hip Hop 音乐的专用名词。Flow 呢是说说唱歌手在词与节奏结合时的个人特点，这种特点呢既可以说是风格，也可以说是辨识度，更可以说是一个说唱歌手的 logo。 马上来回味一下这首王力宏、方大同 Flow。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58岁的李宗盛，既然青春留不住，世界巡回演唱会共巡回了35场，经历了21个月，穿过了28座城市，每场演出呢都是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最近呢，大叔把巡回演唱会制成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共精选了29首歌曲，应该也有我们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你好，我是林宥嘉 MyFM Music 40 40分钟不会间断的音乐空间 MyFM。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人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 在如今的娱乐圈，我们很少再听到他的名字，但是这首歌一定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一个历经沧桑还保持着温柔天分和多有天真的女人。刚刚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今天呢，参与随手拍照，把你最喜欢的食物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精美的小礼物抽奖送出哦。麦当娜 Holiday。 Music Forty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来自李荣浩、李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ophie。 林宇中，他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曾多次参与林俊杰、张韶涵、阿杜等歌手的专辑制作。出道后呢，通过专辑 First 获得第17届台湾金曲奖。独特的嗓音成就了林宇中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接下来这首歌呢，刚好和他的名字音同字不同，林宇中形容一个林雨时的状态。

Robin Williams 一首 Love My Life。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Sophie。 编号89757，江南修炼爱情，曹操等等等等，由 JJ 林俊杰编曲的华语经典简直不要太多。但是路人粉能甚至大部分 JJ 粉都不知道，像陈奕迅的阴天快乐，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这些经典同样是由林俊杰来编曲的。接下来这首歌，林俊杰作曲，林俊杰演唱，第几个100天。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金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让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接下来自莫文蔚《忽然之间》。在上周播出的《天籁之战》中，白晶晶莫文蔚用爱演绎了《大话西游》中的主题曲《一生所爱》。其实22年前呢，这首歌的原版中的和声就是莫文蔚，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启了她的音乐道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听众陆陆续续在发送各种各样美食的照片，比如说有简单的饭菜，但是是因为是86岁的老爷特意去买的，所以感觉特别有意义。还有一个听众跟我分享说，他自己可以吃掉5斤的海鲜，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的照片。那下一小时呢，我们就要开始抽奖喽。OK， 继续好音乐，来自沙宝亮，《伙伴》。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别忘了这里是起点，擦一擦熬红的双眼，年少追的梦叫勇敢，孤单旅途谁陪伴，用信念照亮黑暗。谁生来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得更遥远，没抵看见起码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谁生来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得更遥远，地寒剑气的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40分钟好音乐不间断，一会儿接着还有更多好音乐哦。是 Gary 曹格。 15:08的问候来自周星哲，你好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苏 K。 梁静茹，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温柔直接让人安心，音乐风格呢时而轻快摇滚，时而抒情走心，让人感悟到生活和爱情的各种可能。接下来这首歌是由严爵作词并伴唱，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偶像剧《拜权女王》的主题曲，收录在梁静茹2009年发行的专辑《别再为她流泪》当中。梁静茹，没有如果。 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让你的双脚随着时尚潮流远走。我应该好好把握，不要蹉跎。青春是一片烧痛，即使不回头的云朵。不应该再次掉入泥沼之中。真正的爱情不会猜来猜去那么啰嗦。我渴望嫉妒自由，我渴望海阔天空，我渴望日日夜夜轻轻松松，朦朦胧胧。不要再迷恋着我，爱上我并不好受。我想你不会了解我的情绪点火。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 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射灯光柱照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明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一首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哎，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真的是非常有食欲，看到有火锅啊、龙虾啊、西餐牛排，还有家里各种各样好吃的饭菜，好像最多的还是海鲜。那话不多说，马上抽出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大转盘滚动起来，3、2、1，停！恭喜星号 VIVI 获得东方之珠欢唱券，哇哦！那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与你联系。刚刚我们说了这是第一份奖品，那一会儿呢还会送出第二份奖品。现在还是可以继续参与互动，随手拍摄美食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张伟成家的翅膀， 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随着心的方向，追着梦的光芒，迎着最美的太阳，让我乘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留着一缕芳香，带着一片金光，随着最真的时光去翱翔，要

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让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 FM 100.5。 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吴克群《为你写诗》。音乐大玩家吴克群在2008年推出的全新创作专辑《为你写诗》，依旧是不改幽默顽皮的个性，还展现出更加深情浪漫的一面。在歌曲的 MV 中，穿上校服的吴克群诠释了一个问题学生，为了喜欢的女生而开始学钢琴，还为她写诗，说最美的诗句就是她的名字。马上来听到吴克群《为你写诗》。 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残了千年的寂寞。 Music 40 starts now.

心上，灵魂却不敢想。 欢迎回到用好音乐陪伴你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中，导师田馥甄惊艳开嗓，一首《黑色柳丁》，不论是音乐还是造型，都让观众大喊颠覆。其实呢，他每次精心准备的歌曲都十分打动人心，不管是《寂寞寂寞就好》、《渺小》，还是《街头巷尾》循环播放的《小幸运》，总是让人听了第一遍还想听第二遍。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灵魂伴侣》。缓缓的曲调，但是情绪永远是那么的饱满。接下来，徐杰儿，没有你的每一天。 花哨得很可怜，一个人的晚餐都是孤单的滋味，看见身边重复上演属于我们的画面，选择逃避的眼怎么还是会流泪，爱着你的每一天，你就是我的世界，那时候还以为我就爱这一遍，没有你的每一天快乐离我好遥远，心已随你走了还能有什么感觉，我舍不得睁开眼睛，害怕身边没有你，也许在梦境里是我们最近的距离，想念你温热的手心，冷风里把我握紧，当冬天又来临，这温度该怎么延续，爱着你的每一天，你就是我的世界，那时候还以为我就爱这一遍，没有你的每一天快乐离我好遥远，心已随你走了还能有什么感觉， so right now Music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来自任嘉萱 Selina 看我的，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打哈欠这件事儿会传染。有人呢就研究了这个现象，说打哈欠之所以会传染呢，是因为我们人类有将心比心的能力，当面对的人关系越密切，我们的同理心就会越强，越容易感受到对方的压力、焦虑、无聊或者疲惫。所以呢，当我们的亲密的人打哈欠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容易感同身受，也就容易跟着一起打哈欠了。大概就是一种在一起久了会习惯会传染这样一种状态哈。16:16，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富城《谁会记得我》。

那撕裂的碎骨心的梦想跨度，在这漫漫长夜的迷雾，突然间发现快乐其实原来叫幸福，所有感官神经都交战不住。让新的态度和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没有规矩受限，没有自私观念，想要怎么玩就玩出怎么样的音乐，我牵起你的手，你要不要跟我走，让新的时代需要新鲜空间和自由，从地下跳着头爬上地上变主流，我就是超级叛逆向你拍的恶魔。 来自谢和弦 Feel Good，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由邓紫棋主演的青春励志电影《一路逆风》今天首发海报预告片，并定档2017年1月6日全国上映。影片呢是围绕邓紫棋出道10年，讲述了一个音乐人的成长。片中的大爆猛料不仅首次回应2014年与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争议性话题，他面对被黑的历史也是潸然泪下，还有在镜头面前回忆起上一段感情中让人惋惜的地方。电影呢1月6日全国上映，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听到邓紫棋的歌曲《美好的旧时光》。 长盘在放着，

北京时间16:5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卫星站。现在呢，正是杨克生活馆周年庆，杨克行动的号角再一次吹响。他们为了感恩社会，开展了一场关爱孤独症儿童的活动。11月30日，由滨海新区企业杨克生活馆发起的杨克行动关爱孤独症儿童公益活动，在开发区泰达1984艺术文化区的杨克生活馆举行。本次活动呢，联合新区11家爱心企业，共同为滨海新区翔宇自闭症康复中心捐助了文具和生活用品。让我们和杨克同行，让关爱无处不在。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全系产品供应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鼓浪水镇。12月10日，鲜味捞火锅盛大开业，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现场邀请你一同品尝美味。活动当天12点19点 ，YFM 100.5主持人董真、淑君化身美食达人，惊喜助阵，分享美食趣味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鲜味捞火锅霸王餐哦。以上就是 MyFM 卫星站的全部内容，我们的 Miss Forty 也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时间交给淑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下班快乐，拜拜。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 6630-1888。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